这味上就漏外啊。嗱，说法就包括居士可以说法，亦包括出家者就更加可以说法。四众弟子，不论男众、女众、出家众、在家众，都有嘅责任咧，系弘扬佛法。最紧要就是正知正见。你有辩才，你有好嘅材料，你咪讲多几句咯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你个辩才又唔够，个嘴又讲得好笨，你嘅资料又唔系好多，唔系罪过，你咪少讲几句啦。咁啊，总之无论里边所讲任何一句，都系正知正见，鼓励人哋信仰三宝，鼓励人家地咧系持斋食素，鼓励人家地咧系佛拜佛、诵经忏悔嘅话咧，咁你都应该要做，都系正知正见啊！就千万咧就唔好别人说法嘅时候，你就诸多障碍，嘿。有咩又好听啊？呢个法师讲得又唔系几好，喂，我哋不如去喂整翻四圈仲好啦，揾师姐读啊嘛，或者边间戏院做大戏，话督撑督撑好听喎、啊，咁啊边个大明星啊？咁就去咗打麻雀，就去咗睇大戏，你就少听咗呢一堂经，令到别人啊，因为听你嘅障碍，听你嘅说话，佢都唔去听，呢个罪过就好大啦。《法华经》方便品里边讲啊，佢话若人善念心入于塔庙中啊，如果一声南无佛嘅，都皆已成佛道。因为《法华经》嘅宗旨嘅目的就系得开权显实。《法华经》以前都系方便权口，到法华会上，将从前佛方便权口度众生。即使念过一句佛，或者是拜过一拜佛，或者听过一次佛，以此的善根种子呢，佛都为你受记，不是加成佛，你仲未有修行功啊。不过你念了一句佛，听过一次经，你有这样善根佛法种子，佛都为你受记了。你将来有朝一日，这个善根佛法种子起现行，你就可以修持佛法，有机会成佛，所以佛呢都为你受记啊！你话听佛法、修持佛法有咁大个好处，咁你都唔听，反俾嗰啲得讲嗰啲唔三唔四，就反而打麻将啦，去行下公司睇个边衫靓啦，买翻两件啦，就冇听啫。嗱，咁啊障碍人哋听经说法，其罪过好大啊！你唔单话唔可以从一佛土，至一佛土佢亲近啊，可能仲会堕落添啊！所以我哋凡系有人家就行善，有人家就信仰佛法、皈依三宝、听经拜忏，我哋只有多多去鼓励。佢有困难，我多多嘅帮助佢，令佢拜佛、诵经礼忏咧得以成就。你咁样方便人，令人家就路路都皆通。再不为呢个烦恼生死啊所缠缚嘅话咧，咁你修如是嘅通畅之因啊，你个果咧就可以得到通畅，系从一佛土就至一佛土，一啲都冇问题。所以话，而且他说法时嘅未尝漏外啊，三者系燃灯供佛，就是、如来之塔。嗱，咁啊燃灯咧呢、这个问题亦都好好嘅。好多法师都好中意燃灯嘅，其中有一位咧加重罪嘅，叫做寿野老和尚，应该好多人都听过呢个老人家嘅大名噶啦。佢一生人咧，佢所有主持嘅道场，我都系见过好多。佢满佢都系油灯，24小时咧，咁啊都系点油灯啊，即系油灯供佛咧系最好啊，油灯供佛啊系最好啊。嗱，我有个界兄，我系喺夏威夷咧佛教会咧住咗20几年，后来咧我老啦，咁我就翻嚟香港咧，当系退休噶啦吓，咁啊我界兄咧就接替咗，咁啊夏威夷咧就越南解放嘅时候，好多越南人咧就移民去美国，其中亦都好多去咗夏威夷，咁咧越南咧从前都系信佛嘅，可以讲都系半个佛教国家。 咁啊，嗰啲人信神咧，一系买成包米嚟供养，一系买一罐一罐啲油嚟供养。咁啊，有十几廿罐，同嗰啲一樽樽嘅都摆到成个佛殿都系。咁啊，有一次佢去旅行，两个月，最少都五十日旅行。他们写封信给我，要我回去顶替他一个时期五十日，那我没问题，大家一场大兄弟，亦都是这个位置我交给他，我退了交给他的，那我做得到，所以我还没中风，我就回去了。哇，我看见这么多油怎么报销呢？我就去那些百货公司买了二三十只碗钵，这么大个的，那每一个碗钵呢都放六个灯头，就或者都系四个灯头，24个钟头轮流嚟点，每8个钟头就换次油芯。买嗰啲油芯咧，我哋呢位以华居士啊，佢帮我买油灯，嗰啲灯芯咧买到嗰个铺头，佢话：哇，小姐，你买得你做生意啊？呢次唔系批发噶、哦，系你买得？佢话唔系，我买寄呢个夏威夷俾我师傅咧点油灯，我在50日之内。每日上午就写一篇心经，加送晒俾人啦。我亲笔写，50日写咗50章、50卷心经。咁啊，有时间咧就换油芯，即系啲嗰50日之内咧，将满地一樽樽、一罐罐嗰啲油咧，咁啊全部点晒，好处啊！所以我只眼有问题，我做家下啲医翻好啊！你哋要相信。所以就燃灯供佛呢，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眼不会盲眼，不会眼有问题，而且灯呢是代表光明，我们有光明的地方就没有这个黑暗，没有这个愚痴。所以燃灯供佛呢，一方面令我们眼目生生世世聪明，不会有眼病，而且令我们这个心地光明，不会觉得黑暗的烦恼。所以奉劝大家最好呢是燃灯供佛，应该是最好的。所以这次话呢，三者是燃灯供养，供养哪个？当然是如来之塔啦，除了供养佛，亦都供养个塔与供呢是寺庙，我们燃灯供佛呢是最好的。那这样灯就是个表示光明，有光明就冇黑暗，我哋有呢个智慧光就冇咗呢个烦恼暗啊！我哋冇烦恼暗，有智慧光咧，先就可以了生死，先就可以得到呢个神通啊！咁啊，既有神通，咪可以从一佛土，就知一佛土，就无障无碍啦。个四者就于诸禅定。就常勤修习，嗱禅定咧就系我哋修行个心咧静下嚟，咁就叫做定啦。嗱咁个心静，先至有智慧。我哋家点解冇智慧咧？就个心太杂啦，终日谂三谂四，埋啲唔正常嘅，啊睇个点样发财，睇个点样炒翻几份好嘅股票，啊。看个哪个地方啦，好玩，就变咗个心咧就散啦。个心散咧就唔得定，唔定就冇智慧，亦都冇神通，可以讲话处处都系障碍啦。如果我哋修禅定，我哋嘅心静下嚟，就会咧冇咁多烦恼黑暗啊，就可以发现呢个智慧光。金光显发，黑暗烦恼片除，我哋呢个神通就得到出现啦，因此就可以咧由一佛土遍由诸佛土，系无障无碍。所以话四者咧于诸禅定呢，要常勤修习，唔系话一次半次啊，要时常，要勤力，唔好懈怠，修习禅定，定力具足。才可以发挥我们这个智慧心光，照破一切无障无碍，才可以从一佛土至一佛土。那这四个办法如果做得到的话，那就肯定呢就从一佛土 知一佛土是可以呢是做得到那個與時世尊的意識計現。嗱，講得長何明，咁下邊咧就係講呢個計動咯。佢話見人修善就説正法，嗱咁呢個就係仲咧見他修善就不為障惱，所以見人修善説正法就不生毀謗加留難。佢如來探妙施明燈，此就係咧從眾啊。第三個問題是燃燈供養如來之塔，收集諸善就是由佛塔，此就是從眾。第四個問題於諸善定常勤收集，由佛塔就是總結。如果這四個辦法我們能夠做得到的話，你就肯定從一佛土至一佛土，是由這個十方佛國土親近十方佛國土的諸佛菩薩，聽佛聞法，可以令你得到解脫那種果報啦。福慈妙慧菩薩成就四法，就處世就無怨啊。嗱，咁啊呢一段經文咧，就係答覆妙慧同你所問十個問題之中咧，其中咧係第六個問題。话云何就得无怨啊？即系我哋点样响呢个世间做人嘅时候，得到个个都和睦，冇一个怨恨，冇一个冤家，冇一个冤仇咧？嗱，咁呢个做人都好紧要嘅。如果你有冤家，有冤仇，你所有嘅好事咧，令到好多人将你破坏嘅，令你总之系唔通顺嘅。嗱，咁家下咧，我哋想樣樣都通順，大家都和氣共存，唔好得對自己有冤仇，唔好對自己有冤恨。咁啊，點樣先就可以做到咧？所以佛咧亦都講出係有四個問題，即係四個問題，你能夠做得到嘅話咧，你就可以得到處世就無怨啦。個雲何為四？咁就邊四種啊？佢一者以無前心親近善友，嗱善友就即係咧好嘅朋友。咁呢啲朋友絕對唔係豬朋狗友，絕對唔會帶你咧走入邪途。係善友啊，係好嘅朋友。例如教你處世要忠厚仁愛，佛法嚟講就教你歸三寶啦，你受持五戒啦，進一步你就受呢個在家菩薩戒啦，進一步你就出家啦，咁啊一步一步咁啊接引你向上精進，嗱咁啊呢個咧就叫做善友，亦都講話叫做善知識。學佛的人對於這個善知識呢是很重要的，不可以離開這個善知識啊。所以龜山禅師說，他說親近知識如霧露中行，雖不濕衣都時時有潤啊。我朝頭早在我的草地上行，不論你打赤腳又好，著鞋又好，你的腳面你的鞋面雖然不是說很濕，好像落雨或者浸水盆那麼濕，但是無論如何那些草地經過一晚那些霧水上去呢，你在草地上走呢，你的腳面你的鞋面就會沾染到一陣那些潤濕的氣氛，因為那些草呢有霧水分過，你走在草地上呢就會個腳咧沾染到呢個水分嘅濕氣。就譬如乜咧？譬如我哋親近善知識，你留心學習，唔好頂撞，唔好高傲，唔好我慢。你對於呢個善知識所謂良知益有之所啊，你會得到多多少少好處。即使你唔學得十足， 你都多多少少落到，就好似我朝早响草地行，虽然唔系落好大嘅水，成盆水浸住你只脚湿，但系无论如何咧，嗰啲草地有雾水啊，你响草地行滋染到嗰啲雾水嘅湿气一样。所以对于我哋出家人又好，在家学嘅有要亲近善知识啊，千万唔好错过啊！更加唔好咧，有人话诶呢个又唔系我师傅啊，我亲近佢做乜？咁呢个法师咧讲嘅又唔知正唔正确，都废住佢啦，唔好去亲近佢啦。呢就系你嘅损失，与呢个善知识无关啊！我哋咧四依里边有佢哋依法就不依人，佢呢个人点样我哋唔理，佢系老修行。道心精进也好，佢系懈怠散漫，亦都好，嗰啲系佢个人嘅事，唔关我事。但系最紧佢所讲出嚟嘅句句都系正法，句句都系合乎佛法嘅理论，唔系自己乱讲噶。我哋都要亲近，我哋依呢个法，依佢所讲嘅法，唔好照佢呢个人。佢呢个人好，又唔关我事。佢呢个人坏蛋，咁啊亦系佢嘅事，唔关我事。你唔好计较呢个人我，最紧要咧就系要咧明白佢所讲嘅道理系真正佛法，每一种道理都系从呢个经里边咧为做一个证明。经就系佢个后盾，支持佢所讲呢个理论。咁样咧，我哋就要亲近，我哋就要相信。千万不要连群结党，是这个都不是我师父来的，很多这些人啊，我这句话应该不会说屈大家，很多这些人，以我的经验来讲，去过那么多地方讲经，很多这些情况，你跟他有关系，他才来捧你的场去做，我说你讲错了，我说你不是捧我的场啊，我说这句话以世家上啊，你又开个字画展览啊，你又开个什么的展览啊，我去捧你的场，但是佛法不是捧场，你来亲近，如果你捧我的场，你应该还捧过我，你不用请我讲了，你捧我的场，你应该还叻过我，你不用请法师讲经了，就因为你不懂，你才请法师，无论请哪一个，当年请的你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这个法师，你先来请啦。你不懂先来请法师，你应当来亲近，你不是来懂这个法师的场。你讲话要讲清楚，不可以都讲啲啦，冇谓冇意思的说话，影响人哋嘅道心啊，影响人听经嘅心啊。所以我亦都老实唔客气，我是讲正话，唔讲呢个人情说话。所以你大家啦，你见到啲法师讲经又好。或者那些正知正见居士讲经都好啦，你要去亲近，你不可以我来捧这个场啊，咁啊，认真系错啦呢句话，简直系对呢个法师、对呢个讲经嘅居士咧一种侮辱。如果你唔请佢，佢边个嚟啫？佢唔可以到时候有冇人请我讲经，我喺边度请我？佢唔可以咁噶，系你有需要，你先至请佢嚟同你开示。你应该要细心，要恭敬尊重去亲近佢，唔可以话捧佢个场。呢啲社交就可以话，佛法就唔可以讲啊。所以我哋啦吓，对于一切嘅一切啦吓，唔可以自高自大。所以我想得到处世无厌咧，第一就系要无前心啊，冇呢个前曲之心，冇呢个我慢之心。冇呢个我执之心，咁啊反过嚟咧就系恭敬之心，系尊重之心，系亲近之心。亲近边个，恭敬边个咧？就系呢个良师益友，呢个善友，亦即是佛法所讲嘅善知识啦。所谓亲近知识，而无老中行啊，虽不失依，都时时有润。所以我哋大家咧。对于那些善知识讲经说法的人，包括出家与在家，只要他合乎这个情理，合乎这个佛法的正理，我们都要亲近，我们都要去尊重，千万就不要加以 是功高我慢，他說以無前心呢是親近善友。那如果你用這樣的心去親近的善知，當然就沒有了這個前曲執着，沒有這個我慢啦。既然你因中都無我慢啦，所以果相呢就路路皆通，你做什麼事都不會有冤恨，不會有人家障礙你啦。這些就講因果啦。那咁啊，二者呢於他正法就無疾道心。那正法呢就係、是、殊勝嘅佛法，亦都可以講呢從世間講呢殊勝嘅世間法。例如有一個人佢常常贈衣施養，常常都幫助嗰啲鳏寡孤獨，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。那咁啊，我哋呢遇到呢啲咁嘅人呢就應該呢讚歎啊都來唔切，應該呢就唔好呢對佢啦係有所呢係輕慢啦，對佢有所嫉妒啦。那從佛法嚟講，我哋遇到一個老修行，佢又精進又唔懈怠，又好道心又持戒，呢啲咁嘅人呢不是那么容易得到啊。我们如果有机会遇到呢，我们对他不要妒忌，应该要尽量帮助他，成就他的道心，成就他的戒行，千万不要妒忌给他的障碍。因此这处就是说呢，二者啊于他正法就无这个疾道心。凡是人家地有殊勝的事，有殊勝的善事，有殊勝的功德呢，我們要隨喜讚歎啊。所以十八願王都有個隨喜讚歎功德啊。所以一者禮敬諸佛，二者要稱讚如來啊，不要毀謗佛啊，要稱讚佛的功德不可思議啊。咁如果我哋因中對於殊勝嘅法無疾道心，咁即係呢與對方呢冇咗呢個冤恨啦。因此呢個果相呢，你所做一切呢都係路路皆通，冇呢個冤仇，冇呢個冤恨係障礙你。所以話於他正法就無疾道心，三者他獲名譽就心上歡喜啊。那名譽是我們每一個人呢第二生命啊，我們不可以這個名譽壞了。那咁但係有啲就真正係自己都搞壞自己，佢名譽破產啦。但係亦都有得俾人屈噶喎，冇啲咁嘅事俾人家哋話有咁嘅事喎。呢、這個世間上社會上亦都好多呢啲咁樣嘅事情發生。所以我們一個真正學佛行菩薩道的人呢，對於對方得到一個好的名譽，我們只有讚歎，只有自己慚愧，我得不到這個名譽就因為自己沒有這樣的修持，沒有這樣的學識，所以就被人差咯。對方能夠道心又比我好，學識又比我好，是一個主持佛法的人才，我恭敬他，尊重他，扶持他，都來不及啊！我還怎可以啊令到對方呢所謂啊有這個名譽的時候呢去妒忌他呢，去破壞他呢，去障礙他呢？所以說呢第三他獲名譽就心常歡喜，我常常都歡喜佢啊！佢今日有咁嘅成就，個個人都讚歎佢有咁好個名啊！我哋啊，只係向佢學習啊，千萬唔好破壞啊！所以過去美國有個總統係俾人家哋謀殺死佢，金乃迪啊！相信呢個總統嘅名咧，大家都會聽過，我亦都親自見過呢個總統。點解會見到佢呢？因為佢哋競選啊，好民主化嘅，走去街市嗰啲豬肉佬滿手都係肥嘅， 佢幫你識香拉走，因為佢想拉票嘛。以呢個平民嘅身份同你識香拉走咧，佢對宗教都係一樣。本來舊時美國嗰啲傳道師咧冇養老金嘅，等佢退休之後咧，啲信徒唔供養嘅話咧，老年就好難過。所以佢就立條例，所有一切嘅宗教師，唔論咩嘢教，你真正一個宗教傳道師，你就根據你每一年幾多個收入，你盡量報啲啦嚇。咁你有報呢個養老金啦，咁啊將來你六十退咗咪俾翻啲你啦。嗱，我就係其中一個受惠者啦，可以講啦。咁我家每一個月咧，啊咪養仔冇乖啊，咁啊到時咧，如果住喺美國嘅話，都二號、一號就全部發出本地二號收到噶啦，真係養個仔都冇乖嘅。可以講啊，佢真係啊，咁啊呢啲都係咧，係由佢咧所定呢個法律，對嗰啲傳教師咧，唔論乜嘢宗教，總之你真正傳教師唔係亂搞嘅，都有啲咁樣嘅優惠，有咁樣個好處。佢再生嘅時候講過一句話，佢話名利啊會使人腐化，呢個都係真噶。妒忌人啊，你有名我冇名。你有本事我冇本事，咁就妒忌人破坏人，唔单唔生个欢喜心，仲处处障碍人。你因中障碍人，果上地有好多怨恨啊，人哋就障碍翻你啦。所以你想得到无怨呢，咁第三种他获名誉啊，心常欢喜。我对怨呢个所谓名名利利咧，唔好睇得咁重要。所以乾隆王下江南有一次去游金山寺，金山叫做江天寺啊，面对长江，头顶就是天啊嘛，所以个寺咧叫做江天寺。咁啊，既然面对长江，望落佢就长江，咁佢有一次咧去金山寺参观，就见到个老和尚，即系大和尚主持和尚咧，佢就问啊，佢话大和尚，佢话面对长江。看到很多那些船人来来往往又来又去，他说究竟每日、啊、有几多只船经过这个长江呢，在你金山寺面前的长江经过。那你说这个大和尚都算是有智慧，身为一个大丛林的主持呢，都有他一种的智慧，都不是那么容易做。他答复了两个字，命和利，他就不是这样先答，就搭过两条船。那这条罗网他说大师有没有搞错，他说我们现在一眼望下去，眼前都不止两条船来往，何况我家下见你的眼罩了，那整个上几多船来来去去，是吧，点知两条啊。大和尚啊心平气和，他说我所谓两条船就是一个命一个利啊。所以那么多船来来往往，有些想考试想做官就是名咯，如果做生意的来来往往就为利想赚钱，那些货运流通那就赚钱啦。所以你问我有几只船在长江流流来来去，他说我只答复你的两条船就是命与共利啊。乾隆皇帝你真有智慧，答得好，好欢喜。所以呢，世间上的人总是离开这个名与共的利啊，为了这个名利斗过你死我活，亦都历史上呢不乏其人又不乏其事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对这个名与共利这两条船呢，不要呢这么认真争取啊，一切随缘。你是应该有名有利，你就自然会有名有利，不用去追求，唔使佢打到对方来到得表现自己，咁你咪冇咗你嘅怨恨咯。咁你因中已经系大量见到人哋啊有名誉有地位，心常欢喜，你都唔会破坏对方，冇咗呢个冤仇，所以果上呢亦都可以得到无怨啦。佢话四者依菩萨行。无轻毁心啊，菩萨行就菩萨所修的行，菩萨所修的行就离开自利利他。所以《楞严经》上讲啊，个自未得道 先道人者是菩萨法身，如果自觉已圆，能觉他者呢是如来应世啊。这些是属于呢行菩萨道，发菩提心，自利利他，而利之中呢以利他为先，利自己都排在第二啊。但是世人不单说他不利他，自利呢不单说行先啊，仲特别呢表露自己啊。所以呢一点呢学佛嘅人呢唔应该有，所以我对一行菩萨道嘅人啊，对嗰啲发菩提心自度道人嘅菩萨行者呢，我哋呢吓对于佢嚟讲呢，我哋要尽量唔好呢对佢有呢个轻视，对佢有呢个傲慢之心。咁如果你对呢个菩萨嘅行者啊有傲慢之心，有轻视之心，令佢退失呢个道心，退失呢个菩提行，退失呢个菩萨行，唔再度众生，你话少几多众生嘅缘啊？都系因你妒忌轻视，你话呢个罪过几大呢？你话呢个冤啊结得几大呢？如果我哋见到有人发菩提心行菩萨道，唉，功德多之矣。你自度度人，点样艰苦你都去度人，去为人，系功德多先，你尽力赞叹对方，因为你赞叹佢本来都想瞓多一觉噶，唔使讲多两次啦。但系因为你一赞叹，令佢个道心鼓起，多做啲菩萨行。多修啲菩萨，多做啲自度度他，总系功德呢，令到好多需要化度嘅众生，因为发菩提心度人而得到呢个佛法嘅好处，得到呢个法水嘅滋润，洗净心中嘅烦恼而正出世圣果。你话你嘅功德几大呢？既然结咁大嘅缘，仲边次有怨恨呢？所以因中你对于行菩萨道修菩萨行的人没有这个轻毁心，你果上就可以得到处世的无怨。各位以时世尊的疑说偈言，就不以前愚亲善友。那么这一句呢，就是从众第一以无慈心是亲近善友，他与人性法就无道心，只是从众于他性法无则道心，他获名誉常欢喜，就是从众第三，他获名誉心常欢喜，不谤菩萨得无怨。不谤菩萨呢，就是属于四者，于菩萨无轻毁心。嗱，呢四个办法你能够修持做得到嘅话咧，咁啊当然就系成就你啊得无怨啦。果上咧，你做人嘅时候啊，生生世世所做事都路路皆通，唔会有人怨恨你，唔会有人埋怨你，唔会有人同你作对。反过来讲呢，家嗰啲人如果做起事嚟，呢处又唔通，嗰处又唔掂，唔使讲啦，唔使问阿贵啦，仲要话你肯定多生多世，轻视人、嫉妒人、障碍人，你如是嘅恶因啊，所以就感到今世呢处处都行唔通。你要做一个有人帮忙，系冇人帮忙，即使你有困难，人哋都唔帮你啊，因为你个冤恨太多啦。我哋想到冇冤恨，生生世世都通畅，做事无障碍嘅话咧，我哋对于呢四个办法，咁啊一定咧就系、是、要做到，咁啊一定咧要实行。所以妙慧童女经啊，呢十个问题咧，佛每一个问题就答复四个办法，一共有四个办法，每一个办法呢都是教我们修如是的因，就感到如是的果。你破坏你这个好因呢，将来就破坏自己的善果了。 反過來你依呢四十個八法去做，就收呢個好因，好因種下，你將來就得到呢個好嘅果啦。所以大家信佛咧，最緊要最緊要啊，要深信因果，千萬個行藏之中、行為之中咧，做呢個破壞因果嘅事咧，將來亦都係因果自負啊！冇人可以幫得你到啊，冇人可以救到你啊！所以善恶是由于一念心啊，一念善我们就得到这个善果报，一念恶我们就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。所谓善恶由心是为人自治啊，不会说有个什么神，哎呀我不喜欢你，哎呀我给一些不好的你，他没有这样的权。不可以说啊这个人是我老友记啊，好啊不错啊，我俾啲好嘅你，俾啲大富大贵你，佢亦都冇咁嘅权。大富大贵系你自己栽培，你行布施啊，放生结缘，你就感到真系大富大贵就兼长命啦。咁如果你唔做咧，就肯定咧唔单话唔得大富大贵啊，你做人都唔长命啊。所以我哋想大富大贵长命咧，你就真系多。布施多结缘，多放生，做这个无畏布施呢，那你就生生世世如是因的，那如是个果报啦。那么讲到这处呢，就有关这一个问题呢，已经呢是讲完了。至于说下文所谓啊，福天妙慧菩萨成就四法所言的人信，那么这个问题呢，由于时间仲有一分钟就到了，即是说我们想将来生生世世做人的阵时呢，讲个说话人家相信的，绝对不反对的。大家想不想讲说话人家相信呢？如果你想的话，就要依照以下所讲的四个办法呢去做到。那么生生世世呢，所以人家都信受，肯定就冇人同你拗叫。由于呢啲问题咧，都唔系一两句讲得完。时间已到，答正九遍，向下问长付于下星期日啦。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咁下星期日再见啦。